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涂抹艺术，北京丰台、大兴、通州、回龙观、河北、固安、雄安、涿州、盛芳、高碑店十二校聚会招生，一节课看到孩子的变化。课程免费预约电话：1500-103-2318。969假日航班，假日航班，欢迎收听今天的书单来了，我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喜欢读书和你一起分享今天好物的主播乔一。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好书叫做《好的孤独》，作者陈果。在这本书中，作者陈果用哲学的方式和我们探讨了一系列关于孤独的话题，怎么样和这个我们与生俱来又摆脱不掉的情绪友好相处？那么什么是孤独呢？什么是好的孤独？好的孤独是自得其乐的独处，是自成体系的完整，就像一个小女孩在嘈杂的房间一角静静地折纸画画，凝视鱼缸中的小鱼，心无杂念，旁若无人。当人们不再惧怕直面孤单，而是坦然地安于孤单，那么他也就懂得了尊重孤单，学会了将孤单视为生活之友。而当他在善意地感受到孤独的同时，他已然成长为享受孤独的思想者。好的孤独能够让你远离喧嚣， 内心变得沉静而有力，判断无比清晰。它能带你找到自我，听取内心的声音，应对外界的难题。当你真正的学会和孤独相处时，所有复杂会变得简单，所有空虚会变得充实，所有焦虑会变得平静，而所有的脆弱会变得强大。你就再也不会感到迷茫，再也不会为谁受伤。好的孤独是要你脱胎换骨。出于对作者智慧的感叹，乔伊也疯狂地搜索了作者陈果的资料。陈果，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他主讲思修，被学生奉为灵魂导师。之后因为课堂视频在微博走红，他成为了 CCTV 开讲了节目的座上宾。主持人撒贝宁录完节目都称赞他带给我们年轻人一种难得的能量。他的课堂视频一周播放3000万次，人民日报、南方日报、新京报为他疯狂点赞。7年来他一直保持低调，直到今年他才出版了他正式面向大众的第一本书《好的孤独》。而通过这本书，陈果将自己近10年的教学心得和他的思想精髓毫无保留地和我们做了分享。所以翻阅这本书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和智者对话的过程。孤独藏有巨大的精神力量，找到它，你就可以脱胎换骨。来自今天的书单分享，《好的孤独》，作者陈果。 有一个洞，伴着夜的星空，环绕的冷风，却显了轻松，守护温暖怀抱的感动。我想有蓝蓝悠悠没结果的梦，为何时间总是匆匆，春夏弥留的晚松，询问他是否孤独。太阳开出了花，在寒冷的夜呀，空气里扩散着假装过的优雅，孤独它呀，像个哑巴，让你声音都沙哑，吹嘘呀，干枯的河，落寞的火车，它也累了。最寂寞，我却又闯进你生活。你是什么星座，管不了那么多，看见你我就快乐，什么都不用说。爱一个人需要执着，并没有不劳而获，错过是罪过，我永不退缩，像灿烂野火。我一直相信爱情才会平，才会开心，呼唤爱并不用在世界的中心。我始终相信爱因才会平，在幸福公路上前进，我们都一起闭上眼睛，一直到无法更接近。却要闯进你生活，当你拥抱着我，到底在想什么，是不是难以捉摸，才会令人着魔。爱一个人需要执着，并没有不劳而获，错过是罪过，我永不退缩，像灿烂野火。我一直相信爱因才会平，奋不顾身 会开心，呼唤爱并不用在世界的中心。我始终相信爱意才会平，在幸福公路上前进，我们都一起闭上眼睛，一直到魔法更接近。 经典九六九，聚焦中网。 这里是九六九聚焦中网，我是亚威。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网的巨星。今年的中网赛场，我们再次见到了穆雷的身影。或许四巨头之一的光环已经逐渐褪去，但在他的身上却多了一道与伤病顽强抗争的岁月年轮。2016年，穆雷在中网捧杯，但在去年的温网，穆雷就遭遇到了髋部伤病的折磨。今年1月，他在墨尔本接受了髋部手术。要知道，这种手术的风险很高，诸如库尔滕、纳尔班迪安等名将都在手术后告别了巅峰期，唯一的例外只有金童哈斯。因而穆雷选择手术治疗是一场赌博，但更是他与伤病抗争所做的最后一搏。术后仅仅10天，穆雷就开始进行康复训练，和时间进行分秒的赛跑。谈到为何如此急切，穆雷的回答是因为真的热爱网球，真的想念他，才令他竭尽所能重回赛场。而今穆雷回来了，虽然世界排名已经掉到了百名开外，虽然竞技状态远未达到最佳，但这不妨碍他对网球的热爱，不妨碍他对这项运动的执着追求。回顾穆雷过往的三次中网之旅，会发现他的成绩越来越好。2010年首次参赛的穆雷打进了男单八强，2014年他一路杀进男单半决赛，遗憾不敌状态正佳的小德。2016年第三次亮相中网的穆雷气势如虹，先后击败普伊、戈芬、阿古特等好手，最终问鼎。穆雷在中网的战绩越来越好，同时穆雷宣布自己将在亚洲赛季之后提前结束本赛季的征程，从而更好地专注于康复工作和备战明年年初的澳网，因此中网将是安迪在2018年的收官战。命运对勇士低语，你无法抵御风暴，勇士低声回应，我就是风暴。而穆雷现阶段所面临的就如同一场自我洗礼的风暴，期待他能够化身球场上的勇士，跨越羁绊，自我淬炼，早日重返巅峰。想要看看更多网坛巨星在球场奔驰，就快来中网看比赛吧。 对我的惩罚，爱你也没办法。

是属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着 old school show， yo ready to roll。七零的年代，不过我最 high， old school beat 从来不肯 say goodbye。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有爆炸头在往里钻洞，车摇摆上像一只神功。hip hop 底子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 什么 ？B boys, B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紧裤子紧身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惊讶，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R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九零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成 ，Yeah， 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 关键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忘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处理生活中的小事，装一时糊涂恰恰是最明智的选择。不懂得装傻，凡事过于精明，只会让感情耗散在聪明过头的算计中。即便发现了真相，戳穿了谎言，其实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经典久了久，我是英奇。人生不必每分每秒活得太清醒，事情也不必每时每刻都看得太通透，否则既难为了别人，也困扰了自己。 我们之间的问题是我不相信你应该有多幸运，怕你变了心，因为爱你害怕失去你。爱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爱的情绪也在欢笑中哭泣。 Baby， 想对你说声对不起，用错了方式去爱你，用错了方式去爱你，因为我太在意。 如果没有你， 我的世界只剩回忆，每天只面对孤寂，已来不及。

爱熄了，剩下空心了不了，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来到岁月留声机，我是林奇，一起回顾经典好音乐。所有的好声音好音乐都不会被埋没，只是晚了一些。对啊，乐坛有很多好歌手，也有很多是明明是好的作品就是火不起来。比如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他叫戴爱玲。戴爱玲的唱功与声线从未被任何人质疑过，从发表第一张专辑 Magic 开始呢，就被圈内冠上了铁肺歌姬的称号。而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就是他演唱众多歌曲中很好听但是冷门的歌曲《对的人》，希望在听到这首歌的你已经遇上了对的人。 受伤，不觉离开的好。